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熟悉的音乐再次响起，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这里是碟中谍。上周阿汤哥的碟中谍6全面瓦解，已经登陆我国的内地影院了，不知道生前的你看了吗？阿汤哥再度挑战动作极限，而此刻我们听到的背景音乐就是碟中谍的主题音乐，而这一首其实是挺特别的，这不是电影当中的选曲，为什么呢？这是电影出了以后，1996年 U2 乐队的成员 Adam 还有 Larry 根据主题旋律专门改编了一版4/4节拍的单曲版本，与电影呢同时推出。这首单曲在当时美国公告牌年度流行榜上的名列第18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在这里看到了各位好朋友的签到。胡雪迪说了，日升日落，周而复始，又到周三电影音乐时间。官只说了，碟中谍专题系列吗？上半部分是这样的，下半部分我要给你说说碟中谍系列的前世今生。彭程说了，昨天看到了碟中谍6，小星星说看了很震撼，大家看了都观影什么样的体会呀？都可以聊聊嘛。 也看到了更多好朋友签到，快带重说签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啊，您你好啊，好久不见。观止还说上星期31号就看完了，真的不错，是不是少有一些电影这么牵动我们的心啊？对我来说有几个系列是绝对要看的，一个就是《碟中谍》系列，还有一个大家也知道我有007的一些情怀，所以007系列要看，那么还有星战系列要看，还有最近的复仇者联盟系列也会看，但是其中的一些分支可能就不见得看时间的关系来看了。阿汤哥不止说了演不了几集，是啊，所以我们且行且珍惜呀。想想在系列电影当中，那像哈里森福特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其实音乐也很有特点。不过随着他的慢慢老去，这个系列应该起码不会拍了。也许指定会有哪个继承人，说不定会拍啊，也不一定。那还有超人系列的音乐有很特征，但是其中刚才我说了两个最重要的我忘不了的电影情怀，一个就是《碟中谍》，一个就是《U2》，感觉这几套电影真的是伴着我们成长啊。而且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接下来就来说说《碟中谍》系列的音乐吧。说到这首曲子，就是《导火线》的主题 Mission Impossible。 同名的原曲呢，其实出自阿根廷的爵士音乐家叫做拉罗·施费林之手。1966年，他曾为电视剧版的《碟中谍》操刀配乐。据说呢，制片方原来找了一家图片设计公司为电影《碟中谍》制作开头字幕，结果呢，设计公司没有能够及时完成，心急如焚的制片人找来了拉罗·施福林说，你必须创作一段令人兴奋的旋律。怎么样才能算作令人兴奋呢？制片人提出，第一，它要对应电视剧的 logo Mission Impossible。 其次呢，音乐要随着片头燃烧的导火索来奏响。于是施福林写下了一段融合着爵士乐与交响乐的旋律，也就是 The Mission Impossible 的原曲。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当年的这部电视剧的原曲吧，你来听听到底和现在差距有多大呢？和现在的主题差别不是很大，在节奏上，在当时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慢。其实基本上现在的音乐的框架还是按照原来的主题来说的，而且当时呢，这段配乐的主题只有49秒，那现在我们听到很大的部分丰富了。是啊，据说刚才我也介绍到，制片方呢原来找了一家图片设计公司为电视剧《碟中谍》制作了开头字幕，结果呢，设计公司没能及时完成，心急如焚的制作人才找到这位音乐家，叫做拉罗·施福林，说一来创作一段令人兴奋的旋律。而在1996年上映的首部电影版的《碟中谍》的主题旋律，并没有完全采用施福林的原作， 而请了著名导演丁波顿的御用配乐，音乐家叫做丹尼叶夫曼，我们对他也不陌生，对他进行了改编。要不要我们来听听在那个时候第一部《碟中谍》当中的音乐呢？等等，这是第二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听听第一部。你没有对比听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部阿汤哥电影系列的《碟中谍》的第一部。一开始呢，我们刚才进行对比的是电视剧版1966年的，而这里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1996年的，事隔30年以后首部电影版的《碟中谍》的主题旋律。刚才我也说了，并没有采用完全的施富林的原作，但是第一部《碟中谍》主题的系列，这个导火线系列呢，其实时间也不长，只有50多秒。那音乐的配乐家呢，是音乐家丹尼叶夫曼。我们在听到这一版的时候，感觉乐队的增加了，节奏更加紧凑，而且还有很多的更增加了更多的切分和向前推进的感觉。古典也流行，刚才呢，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是1996年的首部电影版的《碟中谍》的主题旋律，而与电影主题版同步推出的是 U2 乐队，刚才我也提到了他们在1996年推出的同名单曲版本，也是改编了一版。刚才我说了，这个44拍的拍子其实比电影版要慢一些，但是节奏稳当了很多。那这首时间就长了3分多，而刚才的主题呢才有50多秒。刚才我也介绍了，按照时间的顺序，这首单曲呢当时是和电影同步推出的，在当时的美国公告牌年度排行榜上名列第18位。1996年 U2 版的《碟中谍》，熊猫说了，周末刚刚刷了《碟中谍6》，电影院里人满满的，阿汤哥英雄暮年，但是影片还是满满的正能量，音乐响起，包含了无数的回忆和憧憬，确实令人激动。是啊，我也是。熊猫还说，不说还真没有注意到对比细节，就是主题旋律预想，觉得电影和音乐相得益彰。是这样啊，阿汤哥真的是英雄暮年，而且大家看了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的观感，就像是 Tom Cruise 可能是好莱坞最后的真善美情节的演员吧，或者说整个一系列的这种情节。为什么说是好莱坞真善美系列吗？大家没有觉得现在很多的大片系列、英雄系列，甚至包括超人系列、蝙蝠侠系列，甚至是复仇者联盟系列，这些都是有着黑暗题材吗？好像正义不再战胜邪恶，邪恶在片尾的时候 总是使得世界一片黑暗的感觉。但是只有阿汤哥还坚持做了这么长时间的162分钟的电影，一定要把正义战胜邪恶作为结尾。而且阿汤哥对于他的主角也是不敢轻易的删除 delay 或者取消死亡。像《王牌特工》第一部、第二部都敢于把其中的电影当中的主角立刻毙掉，或者是怎样，在片尾的时候令观众大喊可惜。也许在第二部、第三部续集中，那主角在复出，但是毕竟在编剧的时候和导演的时候，就是可以把这种真善美秀的这些竟然敢打破。但是想到阿汤哥竟然还可以继续他的真善美，也让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甚至可以说热泪盈眶吧。因为我觉得正义终究还是要战胜邪恶，这个世界当然需要更多的真善美。所以很多好多朋友也说，满满的正能量，无数回忆和憧憬，就是这样。来听听，我们来对比一下《碟中谍》系列电影的音乐。在此之后呢，在第一部之后，每一部的《碟中谍》系列的电影都会出现这段导火线的主题，这段慷慨激昂的音乐，就像当时他们约这位配乐家似的，就是一定要音乐激情一些，对吧？后来施富林的这个创作完成了这些系列，只要这个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激动起来，振奋起来。感觉阿汤哥永远会完成这些任务。刚才说了，每一个版本的碟中谍，每一个版本都会适时的加入当时的最流行的一些音乐元素，让它焕发新的生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2000年问世的碟中谍2的其中的电影音乐。 beating on my mind every second with my fist. And everybody wanna run, everybody wanna hide from the gun. You take a ride through this life if you want, but you can't take the edge off the knife. No, sir. And now you want your money back, but you're denied, cause your brain's fried from the sack. And there ain't nothing I can do, cause life is a lesson, you learn it when you're through.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软饼干乐队的 Take a Look Around， 在第二部《碟中谍》系列的时候上演了这首作品。说昨天看了《碟中谍六》，还有一个主题表达得很好，就是 Tom Cruise 跟他的前妻之间的爱，真爱就是放手和克制。是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情节有些老套了。哦，对了，确实是。怪胎虫说我也很喜欢马特达蒙的《谍影重重》和《速度与激情》。哎，《谍影重重》我也很喜欢，只是喜欢马特达蒙主演的系列。不过谍影重重的其实音乐的辨识度没有像007还有碟中谍的音乐的辨识度这么高，除此之外的主题呢，其实让大家的主线也不是特别清楚。在碟中谍系列当中呢，其实即使主题做了再多的变奏加花儿改编，但是依然我们还可以听出导火线的主题。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Cruise 的《碟中谍》第二部当中，整个为电影原声配乐的是我们所知的电影配乐大师 Hans Zimmer。 在电影当中他加了很多的音乐的特点，比如说《碟中谍二》发生的地方有在西班牙的，所以音乐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吉他弗拉明戈浪漫的色彩。第二部《碟中谍》我觉得也是和这几部《碟中谍》风格最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导演是我们华人导演吴宇森，他把他的暴力美学在《碟中谍二》中其实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音乐的部分我们也听出也有很多的柔情的片段。

汉字王国之成语秘境的舞台上，一幅交织着中国古典意味和当代童趣的卷轴徐徐落下，可爱的汉字精灵从历史和书本中跳脱出来，散落在舞台的各个角落。故事讲述了三个小伙伴如何穿越到汉字王国成语大陆，克服内心的弱点，最终共同成长，成为拯救成语大陆的小英雄的冒险经历。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于9月11号到12号带来改编自经典戏剧的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用极简的舞美服装设计淡化故事的年代感，让观众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肢体和戏剧冲突上。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大半时间呢来说说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的音乐。因为《碟中谍》系列6已经上映了，很多朋友看了以后观感都非常的震撼。我要说更加敬佩的是阿汤哥的这种敬业精神，不用替身的拼命三郎，为他的事业，为我们的观影体验。而有时候如果在古典流行中，我们单撇开阿汤哥的内容来说音乐的话，我经常让大家辨认一些作曲家的风格。这位作曲家也很有辨识度，而且在近这一个月多来，我说这个作曲家的名字很多。像有时候我们听一些作曲家的风格，像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等等，这些他们有自己的音乐语汇和特色，但是他的音乐语汇你听得出来吗？同样 都是碟中谍系列的主题，越往后的话，这个主题的带有作曲家们的还有整部电影的不同风格就越来越多，时长也越来越多。像这碟中谍系列的这是第三部，其中的音乐主题音乐已经达到了2分多钟，而之前的都是50秒40多秒，最多1分钟。但是呢，从第三部以后，电影的主题的这个导火线的主题是越来越长了。但是你听出来它的作曲风格了吗？这个暑期的时候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位作曲家创作的不少电影音乐，其实他也和 Hans Zimmer 合作过很多次，他还获得过奥斯卡奖。什么呢？他是 Michael Giacchino。 是的，在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好多部影片，像蜘蛛侠英雄归来、碟中谍系列的第三部第四部，还有关键是料理鼠王，还有我们熟悉的超人特工，这些都是他的作品。我们对比一下听听他的这个音乐语汇，他的节奏和甚至打击的配器的方式都是他。相同的风格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他是为蜘蛛侠英雄归来创作过音乐，那接下来我想带来一些他的音乐，让你觉得对比一下听听到底是不是他的风格。我来找一下，因为刚才也是临时决定，哎，给大家要不然听一下他的作品。他是 Michael Giacchino， 我们来听听这段料理鼠王的音乐。其实在影片当中的很多的音乐都非常有辨识度，它就是 Michael Giacchino， 你听听。这样管弦乐队爵士的配器方式，还有这个鼓点节奏。料理鼠王的风格不太一样呢，那你听了这段音乐再对比着听听碟中谍。你会辨识出这是同样一位作曲家的风格吗？是吧，确实很近似。再来听 很多作曲家其实也会写一些打击乐呀、快节奏的有紧张感的音乐，尤其是像碟中谍的主题，这样整个的系列下来就是很难保证一定要统一的，但是相同的主题真的是不同作曲家当中在他们的音乐中融入了他们不同的音乐语汇。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四部碟中谍系列的音乐。应该是第五部碟中谍系列，因为第三部第四部都是刚才我提到的 Michael Giacchino 的创作，他的风格都是这样，但是到第五部的时候，阿汤哥还有导演决定让新一集的这个碟中谍呢在复古与致敬。刚才我也说了，其实碟中谍系列呢曾经是美国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那当初呢拍摄电视剧以后呢，电影版首集也是早期引进中国市场并引起观影狂潮的电影，那就是碟中谍系列。刚才我说了是1996年，那其实是刚才我也说的是1966年原来的电视剧版本。那电视剧版本呢，因为年代的关系可能我们少有看得到，但是它制作模式和内容呢有不少可以在电影中可以再现。这一段呢就是在影片的一开始，阿汤哥会也是参与了这个 A400 的运输机的拍摄的一段超惊险的场景。那一开始的这段音乐呢就是这样，导火线的主题在一开始出现，月后祭坟。 介绍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碟中谍》系列的第五部。说到第五部的电影音乐的作曲是 Joe Kramer， 他呢其实也与导演合作多事，与阿汤哥呢是默契十足。三个人在前期制作的时候就达成默契，那你没有觉得在这第五个或者第五个主题的时候，第五部电影《碟中谍》的时候，速度都比前几部慢了一些吗？因为呢，三个人在前期制作的时候就达成了默契，确认了电影配乐的走向。还记得这个导火线主题吗？当时我也介绍了，是电影的作曲家爵士音乐家拉洛，他在60年代创作的电视剧的音乐。所以呢，在新一季的在第五季的时候呢，Joe Kramer决定新一季的音乐向拉洛他来致敬，致敬的不只是曲风上，更表现的是配器和录音上。这是第一部的，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听听，来听听第六部。前面是一些影子的部分，后面的配器部分就是更加的速度慢一些，在配器和节奏上都是一样的。那如果大家这几部听过来，大家最喜欢哪一代的作曲家，哪一代的碟中谍系列呢？论速度来说，汤姆汉克斯的这一版，那就是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最速度最快的，应该说是汉斯季默，汤姆克鲁斯主演，汤姆汉克斯是另外一位好莱坞的电影演员，而汉斯季默的这个配乐呢是《碟中谍》系列整个的速度当中主题最快速的一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换着思考一下，听一下麦克·吉亚奇诺在第四部《碟中谍》系列当中的一段主题音乐。我没有找那首导火索的主题，而我们要听这一段，就是阿汤哥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特别紧张了。每一集的阿汤哥其实也和007系列一样，会挑战不同的难度、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追车、不同的紧张、不同的刺激，而且也会在不同的世界各地的风景当中会出现。这是第四部的主题，而其中还有一段这个音乐也是很好。好了，时间到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碟中谍》系列音乐的前世今生。不知道通过这些你会对电影音乐有了更多的对比，对作曲家的风格有了更多的了解吗？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添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 谨慎。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从哈恰图良到柴科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3日。